去县镇柴郡主一见、忙足来，疆场交锋非比寻常事，况且文广在少年，依我说还是留在家中学武剑。文广说我要杀敌报君前，替父报仇冤。太君说你二人休要来争论，文广也不能说狂言。到了赶明天教场中与你的母亲分胜败，祖母将太把阵断，若能取胜你就去，倘若是无一不家想去难。把话说完抛就难，胜败输赢等明天。杨文广回去准备，五言将打花拳一夜未眠，计较五谷天明亮，黑瓜长气挂刁难，来在了教场的门外，抬头看见里边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武营武去四少统领帮带扶残腰肚千八百位男女英雄中将官，他们各的各的好威严。

有二

功多奇闻，余伯牙汉阳父亲欲知音，巧逢钟子期对答罢亲问，一起相同又把相分，他二人分手太急，未得细谈论，约会了汉阳相会再等来春。 怎奈这日暮已黄昏，到了晚饭后，见琴弦均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空游不测，吩咐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去吧。正在思想，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叩尊老丈，借问一人终死期，老丈可曾知晓？老丈闻听两眼垂泪，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此期乃是小老儿之子，不想他前秋故去了。伯牙闻听口尊伯父，不知我贤弟墓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丈闻听头前眼怒，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对土焚香朝墓起 去世的魂灵自去岁接近难时刻上此王家回乡养精，十指望保先帝为